嘿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呢，我们聊聊友情吧，这也是单身狗们最喜欢的话题了。 没有爱情可以聊，那友情总是有份的吧。 说说你和死党之间最深的羁绊。羁绊这个词儿来自日漫啊，其实都是我们国人翻译的这个词儿。 但是我在想，有一些朋友可能又会跳出来说，我没有死党怎么办，这期节目没法参与。 没有死党这也是挺难得的一件事啊。先说歌吧，第一首歌来自杨炯汉的《最好的我们》。 有着整个世界上最好看的侧脸，无忧的少年安静坐在我身边，我却来不及讲不出告别。来看一下留言，这个朋友叫做妄想遇到碎尸狂，这名字太可怕了。他说呢，他问我借某件衣服，我说呢在衣柜里，你自己来翻，别翻乱了啊。然而呢，他把我用衣服包住的震旦给弄出来了，这算不算？震旦 发现了秘密啊。 什么鬼， 自己百度一下就知道了。嘟嘟嘟他说呢，我上半身胖，他下半身胖，逛街然后来啊，相互伤害啊。互相吐槽呗，是吧， 就是各种试衣服，就这个不对的那个不行了。 对， 我该忘了那时的你，有着整个世界上最好看的侧脸。 蠢萌蠢萌皮卡丘他说呢，后来才知道呀，我喜欢的那个男生是他的前男友，然后呢在我喜欢的过程中他俩还复合了，这一切我都没和他讲过。 哎呀，喜欢上了闺蜜的前男友， 太狗血了。 最好的我们，最坏的我们，回忆是时光里带着温暖的雨季。 郑大牙他说呢，一起逃课，一起嗨，一起泡妹，一起上课发呆。 这个也是很多的，就是所有的朋友吧，几乎这个所有人之间都有过那种小互动，一起上厕所啊， 对 啊，一起逃课啊，一起熬夜啊之类的。 我觉得特别是上学的时候，或者是自己发小，就会有这样的共同经历。 最坏不过是关上这世界的门，伸出了双手，却不再会有我们。 下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于李智南的一首我们当年的那个青春偶像剧的这个主题曲啊，叫做红色石头。 哦，你们当年的歌啊，没听过。 没有，我们包括我和莫大人。 你离开我真的不痛，迷迷在现实生活中会多一只狗。 猪屎真香，这个名字。他说呢，从穿纸尿片到现在了，都大学毕业了，能有啥羁绊呀？ 哦，看来是青梅竹马。 我真的觉得这个最深的羁绊，恰恰是一辈子。 对，从出生就认识，恨不得。 羁绊来自于时间。 是的。向你走不说，我无法在你眼中那么不知所措。 一波的美少女她说呢，她地包天我身复合，这一对绝配啊。 对，我觉得这也很难得找到这样如此配合的两个人在一块了。 估计你们两个都可以组 CP 了。 对， 红色石头。 着热情血液和湿透的冰冷，顽固的暴风抛在背后，直到你不会再回头。你的心就像 CCVC 他说呢，从小一起长大的死党，我们都是单亲家庭，都是和奶奶长大的，没有太深的牵绊，我们已经成为彼此的亲人了，一辈子有那么一个朋友足以。 又是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。 红色石头， 我是芒果爱吃橙，他说呢，他是男的就娶我，我是男的就娶他，老了一块跳广场舞那种，早就约好了。 不想你走不说。好了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他说呢，发微信说我想你了，他说你大姨妈来了呀。 哎，这女人大姨妈来了就会变得特别感性吗？ 看来这俩朋友之间平时不怎么说我想你啊，我好喜欢跟你做朋友啊，这样矫情的话。 对。 你的心就像一颗红色石头，有着热情血液和石头的冰冷，顽固的暴风抛在背后，直到你不会再回。 小李爱吃青菜，他说呢，每次他发工资的时候都会转给我，然后贼兮兮的跟我说，我微信转你，你支付宝给我转过来。原因是他微信没有可提现的银行卡。我就想知道他单位就不能发现金吗？ 哦，原来是发工资发到微信里的公司。 哦，有意思。 不过我觉得这样的公司啊，发工资花得快，因为钱都在微信支付宝里存着， 特别容易支付， 打卡上多安全。对，卡上的话至少你还可以那个是吧，你不想取的话你还可以再捂一会儿忍一会儿。 其实支付宝也可以直接连着银行卡，里边没余额了就直接用银行卡。 没有看到那个数总是想花掉。你懂得。 那倒是。 热情血液和石头的冰冷，顽固的暴风抛在背后，直到你会再回头。你的心就像一颗红色石。 Melody 长鱼儿他说呢，最深的羁绊是有了男友以后联系变少了。 哦，还真的是这样，有异性没人性。 嗯， 手中握着一颗红色石头。 下一首歌来自苏醒的《后来你好吗》。 好了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他说我问口红色号多少，他说我亲你一下你就知道了。 咦，要不要这样， 太不正经了。不过我觉得亲我一下我也不知道。也是看不出来。 还要照照镜子。 后来你是否了解，哦，后来谁让你体会，哦，太多的感觉事与愿违，哦，最爱听的 雪上木子青青，他说最大的羁绊就是我们已经快半年没见面了，电话也不怎么联系，但再次见面的我们却依然如此的熟悉。就是好朋友之间不管分开多久，见了面之后还是同样的亲。 我有几个这个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啊， 发小 呗，有的时候工作忙起来啊、对，半年不联系，然后一有事的时候再联系，立马秒回，就是那种感情就已经不是说必须要天天联系才能要维持、 哦， 已经是有点像亲人的感觉了。 哎，我突然想教大家一个，就北京话，就是两个女孩之间的那种、好的友情，都会叫对方词、我的铁词，我的铁词儿 啊， 就是 就老铁， 对，就是 老铁就从这儿来的， 就是瓷器的瓷， 嗯，特别结实呗，意思就是， 嗯，应该是这个感觉吧，就是我们俩关系特好特好。总是带着简简单单的悲，也许遗憾太美才让恋人谈着暧昧。取个昵称咋嫩难，他说呢，他把我掰弯了算不， 这个羁绊很深啊， 这已经不叫死党了吧，叫恋人。 嗯，还有这个朋友他说呢，53种离别，他说最深的羁绊是我爱他， 真的是爱上了都。听见带着幸福的回忆的曾经说过的话，也许是我太傻，那份爱在心中留下。这个朋友他说呢，我等他出生等了10个月，然后一起长大，上学，工作，恋爱，我们在一起27年了，如今他将远嫁他乡，成了我最深的羁绊。我们相隔了大半个中国，我们相约一起去看莫大人的畅聊会，他将在10月2号举行婚礼，我希望能够通过莫大人和萱草带给他满满的 lucky 和 happy。 在这里送上我们迟来的祝福吧、 哦、对，祝你们结婚快乐，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们、 嗯、对，早生贵子啊 像萱草一样生个可爱的小 baby。 我不担心有一天会放下为爱而付出的代价。 第四首歌曲是来自于吕昕的老朋友，这首歌我特别的喜欢、 嗯、 然后是一个算是独立音乐人吧、 嗯、 自己写的歌，我觉得真的唱出了好朋友啊死党之间的那种友情。 看看我们最深的羁绊是什么。眉头要发霉的征兆，我赶紧收拾要找乐子的背包，30分钟后老地方聊聊，快帮我撑个腰，啤酒是爽口的解药，下去抓兔子小心地动天摇，不必多说朋友是老的好，老的妙，老的呱呱叫，就算睡不着吃。薛之谦的影子他说呢，不会常联系，一句话随时到随时在，他去上海了，希望他考研加油，可以考到他喜欢的学校，离我抱他大腿更近了一步 啊。 闺蜜之间的话， 他说呢，他总是一见面就怼我，我穿什么他都说不好看，我也是这样对他的，两个人呢互相看不顺眼，经常吵架，开玩笑的吵，就这样呢吵了这么多年。哎，结果朋友之间都是这样子呀，我觉得不吵不打打骂骂的话，我觉得好像就太这个相敬如宾了、 嗯、对。 啤酒是爽口的解药，下去抓兔子小心地动天摇，不必多说朋友是老的好，老的妙，老的呱呱叫，就算睡不着吃不饱或者是很无聊，我知道不会少一个温暖拥抱，大事小事过时家事都不重要，但就爱凑一脚，有你在雨天不怕没搞头， 猫小狗和少年，他说呢，哎，我没有死党，这些年过得满身的仙气、 哦、真的出现一个没有死党的人。 对，我是小仙女，可以不食人间烟火，可以不要死党。有你在雨天不怕没搞头，不怕今天比今天好过，找你叙叙就不必太讲究，最好最翁之意就是酒，好过再过都享受生活，一起堕落也一起追梦。 下一首歌来自郭靖的《嫁妆》。 嗯，这个嫁妆呢，意思就是说我是你的嫁妆，然后没有我点头的男人不肯不要嫁 啊、哦。结婚要把你的闺蜜带来啊。 嗯，要通过死党和闺蜜这一关。 将另一半可爱的做了些什么，总让幸福又甜蜜了许多。我们再上一辈子一定是情人，才有这 晴天就会有暖阳。他说呢，昨天他抱着可爱的女儿来找我玩，我们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，现在的他已为人妻为人母，浑身散发着母爱，而我还没有嫁出去。 这样一对比的话，差距就明显了。张静静她说呢，我总能在书里床垫下翻出钱，看说饿了就在房间里翻一翻，有宝藏，10欧20欧。每次她离开呢，去她读书的城市，都会问我钱够用吗，我每次都说够，但她每一次都会藏一些给我，知道我爱面子就爱逞强的尿性，逢年过节都会发红包，半夜赶来陪我睡觉，因为我害怕。可能这些都不算吧，最深的羁绊应该是我们互相喜欢。可是呢，我们都是女生，她说他是独生，一定要结婚，无论找个什么样的都要结婚，给爸妈一个交代。 哦，看来也是两个女孩子互相喜欢了， 这真的是很深的羁绊了呀、嗯、不过怎么说呢，祝你们彼此都幸福吧，不管是和谁在一起、 嗯、 真的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。 对， 才有这么有默契的灵魂，我爱的他笑出声，你是四季当我迷失方向，你是一生当爱让我重伤，离别无涯阻挡我太冲动危险的。 骨瘦如柴的阿乌他说呢，能开车能严肃能谈心也能互怼，男友没有小船、 嗯、 闺蜜的巨轮常在。 说得好。 真好， 友情就是一艘大巨轮。 对，这感觉真好。 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徐良的《友情出演》。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不知道明天会有多远，但是绑在一起的手从来就没分开。 你笑我眼泪太少，伪装得很好，我像傻瓜般在笑，眼泪却在掉。 海盐 Sola 他说呢，即使不联系也不会感觉感情淡了，一见面呢就开始怼你，永远说我胖到没人形，我一直说你丑的没下线，简单快乐是我们一直坚持下来的原因。10月4号他就要结婚了，我害怕我会哭的说不出话来，莫大人和萱草帮我给他最好的祝福吧，今后你就是已婚妇女了，而我呢依然是美美的小仙女， 美美的小仙女。我们在这儿呢又要送出一个迟到的祝福了， 对，祝福你的这个闺蜜朋友新婚快乐 啊！11好多人结婚啊。 今天啊刚刚有一个朋友跟我说，说他特别讨厌过11，我说为什么呀， 又要花钱了， 哎，份子钱又要出去不少 有份子钱可出，说明你朋友多呀， 到时候自己结婚都会赚回来的是吧， 嗯，对，想想这都是投资呀 对呀，而且你到时候结婚的时候也可以说涨价了，要不少于多少钱 通货膨胀了是吧， 我什么都不想要，就在下一秒，也许会疯掉，也许会死掉。 七月芒夏他说呢，我知道他所有倒追男生的事儿，他也陪我度过了一个个被那些男的抛弃后买醉的深夜 嗯，感觉好像见识过彼此最落魄的样子， 对，最丑最惨的样子都被你见证过。 你用过的咖啡杯比吻还多一些，我轻轻再吻一遍，变态的有点甜，就快要没有时间，散场的电影院麦当劳总是在点，每次你笑我眼泪在烧，伪装得很好，我像傻瓜般在笑，眼泪却在掉，你的爱并不知道，我早就想要闻你的味道。 哎呦呦呦盼娜他说呢，最难得的呢就是毕业后还在一起，高中2年同桌，高考没有商量过竟然考了一所大学，今年已经是第4年了，生活的琐碎小事都会互诉，最大的羁绊呢莫过于同桌二字，有人叫我们闺蜜死党，可我们最爱叫对方同桌。 哦，原来是同桌闺蜜。 嗯，同桌这个词还真的是，以前你想想我们上小学中学高中的时候都是叫哎同桌同桌什么的。 嗯，对，你知道吗，我现在好那些高中同学有的时候见面还会说同桌你怎么怎么样。 对对，好像同桌好像感觉比朋友和死党啊更进一步了。 嗯，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两个人相对的。79他说呢，小学4年级转校过去的时候，他是我第一个同桌，当他说出他的姓名的时候，我默默地从包里掏出他的课本，原来我们的父母早就认识，入学考试我妈帮我借的正好就是他的书，然后一段孽缘就这样开始了，小学同班，初中同班，高中同学，大学呢同武汉，13年了，我们身边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，还好他在我也在。 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了，它叫做没错我是童倩倩，她说我们每个人专业不同，然后呢每一次聚会都要开玩笑畅想，什么你的职业以后能帮我们策划房子呀，你的职业可以帮我们理财呀，你的职业以后可以帮我们带孩子呀，好久不见有一些想念，好想和你再次见面。羁绊嘛，大概是见到了互相嫌弃，离开了又互相想念。 对呀，就是这样，见面互相嫌弃，离开了互相想念，这就是最好的羁绊，最好的朋友。 对啊，也是为我们这期节目又这个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 嗯，对，希望大家都有最美好的友情吧。那 那好了，这期节目呢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、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，大家可以在这儿呢搜索酷音乐调频，或者找到莫大人和萱草的账号，期待和你的互动。 嗯，好的，那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吧， 拜拜。 嗯，拜拜。只剩下心跳，我什么都不想要，就在下一秒，也许会